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敬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是正在播出的明亮音乐时间，我是最有正在播出的每个时间周末是朋友家聚会，然后翻出来的相册，第二天也不能翻出来的相册，手里拿着照片，就一直在回忆故乡的年代，一直想念的家人物，一直想念说回到家里住的那年，一直想念说辛苦了回家的那年，一直想念说辛苦了回家的那年，一直想念说辛苦了回家的那年，一直想念说辛苦了回家的那年，一直想念说辛苦了回家的那年，一直想念说辛苦了回家的那年，一直想念说辛苦了回家的那年，一直想念说辛苦了回家的那年，一直想念说辛苦了回家的那年，一直想念说 穿的干净些，穿不穿的干净些，老的穿成穿老也新鲜，我一去去不去，我一去我一去，一去一去。在掌心，还是踩在梦境中掌心，在梦在茫茫的天地，一场迷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期徒刑。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什么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只要会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刻过你的掌你的心。装的感情线，你手中的感情线，不是你给我的无期徒刑。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什么秘密，看看秘密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刻破你的掌你的心。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什么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只要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你割破你的掌你的心，只要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这首歌很怀旧，来自无印良品《掌心》。突然间让我想起了，其实之前的电视台的每个星期二下午的时候呢，基本上都会进行停机检修。那个时候暑假在家里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一天的下午，因为你会发现没有事情做，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家写作业。 好像现在电视台跟电台很少会在周二下午才进行停机检修了，如果要检修的话呢，也会选择在深更半夜没有人关注的时候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毕竟现在都是一个争抢收视率和收听率的年代，你如果敢修半天机器，那观众和听众全都给流失掉了。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那英的作品《相见不如怀念》，好音乐继续跟你分享当中。 相见不如怀念，就算你不了解，我那冷漠冬夜，你何时不见？你不是不讲言，也许轻轻一表演，被拥抱的感觉，还是送的冬天，还是送的冬天。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 现在是11: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体味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来自于创业者的行动力量和商业参考。充电时间 TMT 创业者频道， 专属于创业者的行动智慧和商业参考。欢迎收听 TMT 创业者。人们都说创业者当中99%的人都会失败，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纷纷涌入创业的大潮中呢？创业者们又该如何在这极高的失败率当中求得一丝存活的机会呢？今天我们要通过一个连续创业者的真实案例，告诉你他是怎么在失败过后又站起来的。他叫刘洋，目前是糖豆学院的 CEO， 是一位连续创业者。所谓的连续创业者呢，就是或成功或失败的操作过不止一个创业项目的创业者。他的第一次创业是他曾经在台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儿童项目，因为他发现在内地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管教服务都比较少，而他在台湾看到有很多儿童可以参与的娱乐项目，所以他想拿来做一些复制。很多人在听完刘洋的方案之后呢，就觉得他的这个方向非常好，都会觉得未来做儿童项目肯定大有前景。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开放二胎政策，但大家都认为儿童这个领域一定会有很多的机会。那既然有机会，这事儿也就开始启动了。刘洋找到了他曾经合作过的一个朋友，并且说服他给自己投了20万，这让刘洋突然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就觉得既然是创业就得小心翼翼。因为他之前是一位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决定都要做对，每一件事儿都要尽量做完整。其实刘洋在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希望能成的事儿，又觉得创业虽然辛苦，但是其实并不太难。之后为了落实方案，他就做了一个社区门店，设计 logo， 设计动画形象，做自己的 IP， 自己的媒体，然后也做了线上社区，还有店铺体验式营销，形成社区粘性。听起来都很高大上啊，这些关于创业的大词汇刘洋都占到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对的事儿。就像那些创业故事里讲的，只要坚持努力就会有结果。那在将来的某一天呢，他也会变成独资几千万几个亿的人。但后来事实证明，他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最终这个项目宣告失败。而刘洋也反思了其中的原因，这也为他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基础。 某日必知。 刘洋第一次创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社区的粘性很强，孩子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到店里来玩来消费，但是他没有看到即使像北京这么拥挤的社区，整个用户人群还是太少，而且社区模式缺乏拓宽客户的渠道。另外，刘洋在运作初期虽然有一些赚钱的方法，但是没有形成统一的盈利模式，而且项目战线拉得过长，导致资金链非常的脆弱。到了2015年的时候，刘洋做了一些具体的课程。那个时候还不像咱们现在啊，随便打开一个 APP， 就像喜马拉雅、千聊、荔枝等等，这些都是做课程的平台。他们做的比较早，从小型起步，也因为赶上了内容创业的风口。到了2017年，他们在做的课程也有了比较好的排名，带来了一些收入。这主要是因为刘洋比较注重细分领域，在所有的课程教育里，他比较坚持的是教会大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自由的写作者。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受关注，所以被一个微信大 IP 并购了。刘洋认为，创业者的出路不是只有融资上市，大部分的企业还是会选择并购的出路。 某日必知。 在这一次的创业初期，刘洋想的最多的不是要怎么把项目做大，而是想着怎么让这个项目活下来。而这次的经历也告诉刘洋，在创业初期不要先想着怎么去赚钱，而是要先培养和钱的亲近感。因为如果没有钱，你连犯错的机会都没有，这是非常残酷的事实。其实对于创业者来说，创业的成功或失败，关键在于创业者本人的认知层次。就比如说那些学经管、学营销出身的创业者，他们接触到的案例基本上都是世界500强的成功经验。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些经验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不接地气儿的，如果你直接复制的话，估计会死得很惨。马云的成功励志故事很多创业者都知道，但几乎没有人再能够走出马云的路子，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跟现在比都是不相同的。而对于初期的创业者来讲，那些失败的经验以及失败之后的觉悟才更有借鉴的意义。那接下来呢，我为你准备了马云在一档电视节目当中所分享的自己创业失败的案例，以及对于创业者的忠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充电语录： 我自己创业过好多公司啊，第一家公司是1992年，是做海博翻译社，想法很好，在做的过程中，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600块钱不到，房租是1500，还不包括所有的工资，就第一个月我们就亏得一塌糊涂。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案例，我给大家讲一下，不懂财务所犯的错误。我们请了个女孩子帮我们收钱。一查账以后发现，这个女孩子每一天从这里面抓个100-200块钱回家去。谁的错？是我们的错，是制度的错。一个不好的制度会把优秀的员工变成坏员工。创业者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我要抓大不抓小。所以我们想到说翻译社将来怎么发展，进货怎么，就想这些东西，却没有讲到4-5个人也需要制度，也需要管理。没有好的制度，这是公司的灾难。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经验，小公司也需要制度，也需要体系。那另外一块我想跟大家讲，跟风险投资谈判腰挺起来，但是眼睛里面是尊重，双方之间是共通和平等的。他问你100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得问他至少99个问题，然后你要问他投资的理念是什么，为什么投我们，我最倒霉的时候你准备怎么办。但是我们很多人倒过来讲，先告诉他我一定会很成功的啊，那VC的期望值谈了那么高以后，你怎么做都失败。你告诉他我这个月也会亏，下个月还是会亏，但我亏多少只要发现可控，你的投资者都不会可怕。他最可怕的是你不可控，你说赚2块钱，结果你还亏了3块钱，你说亏3块，结果亏了8块钱，你就麻烦大了去了。所以跟 VC 的之间的沟通交流非常之重要。什么时候要投 VC？ 不是你最穷的时候去要资金，记住，是你最好的时候去要钱。永远记住，所有创业者，下一次融资，你永远公司形势最好的时候去融资。公司内部的改革也永远是在形势最好的时候去改革。 对于创业经验来说，可能你会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创业项目的4个等级，你可以根据这些来预估一下你的项目会有怎样的前景。1等项目就是有好的现金流和盈利模式，融资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就比如说有很多台湾的医美项目进军大陆市场，他们的思维模式很简单，先开店赚到钱，立即再开新的店，一年的时间就能在大陆铺20家店。这就像是很多全国连锁的牙科诊所，还有很多体检单位，简单的项目复制就可以赚钱。而投资人最喜欢的也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真金白银拿回来，回报率超高。这种项目和盈利模式是投资人最喜欢的，发展自然也就迅速。2等项目是现在盈利能力还不强，但相对还不错，说的是大家觉得这个项目在未来可能会有很好的盈利能力，所以融资也会很到位。当时马云在做阿里巴巴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觉得电子商务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发展，但是中国的电子商务一旦打开，潜力是不可限量的。这就是2等项目。 那三等项目呢，就是现在盈利能力不强，未来也不确定，融资是为了让自己活下来。很多的创业项目都是没有钱的，就是现在不怎么赚钱，未来赚不赚钱也不知道。这时候投资人可能会想，我们再往前走走看，多少都需要一点风险，如果跟你是真爱的话，那就会多投点钱给你了。这一类的项目有一定的风险，而能不能拉到风投，那就要看你的人格魅力和自身本事了。四等项目是现在盈利能力不强，未来未知，融资是为了继续试验。这样的企业投资领域把这叫做换赛道。比如说你过去是做教育的，但你感觉教育不太好做，明天你就开家餐馆。其实这样的企业也有很多，包括投资人投的企业也是这样的。这样的企业在创业初期呢，就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在内。虽然表面看起来是运气，但根源还在于创业者的认知层面和眼界的开阔度了。 今日关键词， 大部分的初创者被太多已经神话的创业奇迹洗脑了，成功的案例看得多了，会严重低估创业的难度，冲动的跳入创业的大河，最后也成了失败大军当中的一份子。创业精神固然可贵，但在创业初期也要对创业中各方面的风险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那对此呢，我也为你准备了另外的一篇文章，来告诉你年轻人在创业过程当中最常见的五大风险都有哪些。你只需要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风险002，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了。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账号笔记侠，原题创业者的五项修炼，如何从零到估值1000万。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 TMT 创业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专属于创业者的行动力量和商业参考，充电时间 TMT 创业者频道。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8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失去相机，我感觉不到呼吸，连空气都窒息。One I love you so， 每秒钟沾沾星星，映着你给的惊喜，你无所不从。I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是多梦幻缠绵的魔术。So baby baby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爱情最初你是被 只是 one one I love you so， 每秒钟沾沾心机，迎着你给的惊喜，你无所不从。I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是梦幻催眠的魔术。So baby 时间又如悠，那些疯狂的冲动，This is all about you.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That's how I'm going to turn the phone. I'm crazy over you. I'm crazy over you. You. 潘玮柏的作品 You 你好，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呢，感觉挺怀旧的，我们就再来说说看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中的一些经典作品吧。想起当年暑假的时候最喜欢在家里看电视剧，特别喜欢看的就是港剧。有一部港剧说出来呢，应该就是非常好的年龄见证，那就是欧阳震华所演的《见证实录》。其实到现在为止很多情节我都会记得，那剧情呢也是有笑有泪也有惊悚。那你呢，是否跟我一样也是经历过这些年代的年轻人呢？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痛。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你的承诺我竟没怀疑过，反反复复又不是当初的温柔。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原谅给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让你过一天，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

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创建文明城市，净化城市大气环境，倡导文明祭祀新风，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自8月31号起，市综合执法局联合市民政局、市工商局、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居阳镇政府、黄土庄镇政府、鼎盛东大街街道办、居阳西大街街道办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内露天焚烧祭祀用品专项治理行动。此次行动于每日16点至22点重点管控时段，采取反复巡查、重点盯守等措施，对城区主次干道、重要节点随意焚烧祭祀用品行为及时劝阻制止，引导市民到公共焚烧点焚烧祭祀用品。截止目前，市综合执法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00人次，执法车辆60辆次，取缔经营祭祀用品商铺20余家，清理流动经营祭祀用品商贩30处，劝阻露天焚烧祭祀用品行为20起，引导市民到公共焚烧点焚烧祭祀100余人。经济新常态下，小微企业在稳定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繁荣市场和服务公众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当前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沧州银行三和支行深入贯彻中央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决策部署，持续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努力提升小微企业服务水平，促进经济体制增效升级。沧州银行三和支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为己任，构建了服务小微企业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23亿元，为众多小微企业不断做大做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动力。为加强全市各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市食药监局开展了新学期校园周边三小专项检查行动。此次检查以学校周边各类食品经营者为检查重点，结合全市暑期食品安全整治行动，重点检查学校周边食品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情况、各经营者的所证所票情况、进货查验登记制度，核查各经营主体的经济条件。同时，市食药监局以校园周边小超市、食杂店、固定摊贩等为重点场所，以糖果、乳制品、辣条等为重点品种开展拉网式检查，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及时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严厉打击销售三无、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进一步有效排查消除住宅小区的火灾隐患，保护辖区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深入辖区居民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检查人员深入到天阳小区、福城57、紫竹湾等居民小区，重点检查各住宅小区内消防设施和器材的配备、维护、保养是否到位，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居民用火用电安全措施是否落实等情况，并为小区消防安全负责人讲解消防安全知识，督促小区物业负责人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制度，认真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大力开展消防宣传，提高小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基本技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智慧三和手机台。禁止在三和市城区露天焚烧祭祀用品的公告。

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一零三三，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三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大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 1393948 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想远方，爱生活，就像我你 品味一零三三，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能量音乐时间继续进行当中，我是雷克斯。不少人呢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下午喝了一杯茶或者咖啡之后呢，精神好到整晚都睡不着。而现在在茶饮料相当多的日本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无咖啡因饮料来解决这一问题。而目前呢，麒麟公司就推出了午后红茶系列的新品无咖啡因红茶。而在五月份，他们就率先推出了一款不含咖啡因的绿茶饮料。红茶和绿茶都采用了自行研发的技术，使用粘土矿物来吸附了茶叶提取物当中的咖啡因成分。一瓶430毫升装的无咖啡因饮料价格仅比普通饮料贵了 0.78 元。还是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的。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你是交换了泪水，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从来的不时间的赞美，全都被你摧毁。你的每个字面我怎能不醉不小心也闪回，我心里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你是感动你爱的花蕾，你心事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从来的不时间的赞美，全都被你摧毁。你最美的证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的闪回？什么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 飞写了一个无情的罪，爱梦要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又是你一个机会，然后吻上你的嘴， Wanna always be your baby light 的味道，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这不大的美，这一天我永远往上背，我不知不觉心爱的美，你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你这么美， 王力宏的作品《美》，雷克斯告诉你啊，每200毫升咖啡和红茶分别含有120和60毫克的咖啡因。有困意的人呢，自然会选择喝茶或者喝咖啡来提神，可是有些人喝了之后不是精神振奋，就是频繁的跑洗手间。麒麟公司呢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25.3% 的消费者会控制咖啡因的摄入，而这也使得其他饮料公司开始进入到这个细分的市场，纷纷推出无咖啡因的饮料。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你怕了吗？还怀疑吗？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被爱迷惑，不上不下，够了吧，算了吧，说真心话，你善良吗？往前追，不后退， I feel so good， 快提高分贝， 背后

作者谭正恒，取的是昆山锦溪，就是这样一个水乡古镇。早春二月烟雨迷离的时节，谭正恒来到锦溪。锦溪距离周庄只有8公里，周遭一带围绕着定山湖、五宝湖、城湖等5个湖泊。进了大门，一条清亮的河道把古镇分为上塘街和下塘街，两旁灰暗的房屋虽然上了年纪，但因为有人居住，所以不会显得特别落寞。不管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淡定的水流倒映着树的影和桥的影，倒映着临街的飞檐和高挑在檐角的红灯笼。青石铺就的老街转角处有早点摊子，把小桌凳摆到了河边，旁边的围墙上垂挂着绿的还不那么浓郁的藤蔓。虽然谭正恒去的时候时令偏早，装扮锦溪的夹岸桃李还没有飞花的效果，但那水巷、河埠、廊房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谭正恒站在石拱桥上，叮咛着古人的诗句：锦溪碧双双，落花时泛香，钓船频往返，渔唱复悠扬。放眼桥上桥下风光，真是满眼清新。读一本书看一座城，锦溪是收门票的，票务中心就设在停车场的一头，票价应该还是50元。记得读读这本书《28城记》，2014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当网售价43.4元。 在画中央，写着我原来的方向，停在18几岁心头上，跟人一起奔着画镇上，要那姑娘与她的模样，看着画里一顿靠画旁，故事三月也能为人唱，写着的这一天就在写上这一天，就像这张纸穿他喜欢的这一天，历史都不见多变，名画里没了这一卷，能说什么不装在西厢真说少年，我又重细想过这门前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谁料可能此一生，我再重细想过这年后又再有了等，待我还在问句路口，那花儿长得仍难留，在画中央，写着我原来的方向，停在18几岁心头疼，跟人一起奔着画镇上，要那姑娘与她的模样，看着画里一顿靠画堂，故事三月也能为人唱，写着的这一天就在写上这一天，就像这张纸穿他喜欢的这一天，历史都不及有变，名画里没了这一卷，能说什么不装在西厢真说少年，我又重新想过是要难见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谁料可能此一生，我再重新想过是要年后的才有了懂，待我还在问你路口，那花儿长得仍难留。

幻想，可能我习惯就这样躺在你身旁，可能我习惯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可能我习惯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多想的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去游荡，可能我习惯你醒来有你在身旁，可能我习惯在床上看你喝汤，不如我习惯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次说我而感伤，好像就这样习惯一醒来有你在身旁，不如我习惯赖在床上看你喝汤，不如我习惯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的消失一样，为了你曾说我好感伤，好像就这样 歌。我喜欢，其实雷克斯对于咖啡因真的无感，虽然市面上无咖啡因的饮料品种越来越多，但是整体而言呢，这依然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在20到39岁的年轻女性消费者当中，无咖啡因一词的认知度超过了25%，而同龄的男性消费者的知晓率仅为10%。所以接连推出两款没有咖啡因饮料的麒麟，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消费者白天与晚上分开饮用饮料的新消费习惯。只是雷克斯认为，这个习惯的养成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个个都要重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和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到处处时时想着你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爱就会盼了几分。加倍加 谁都要走向，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管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 悄悄地写在手心，你是否会记起我抢你的橡皮，到现在竟没有机会还你。抽屉里还有你送给我的 CD 和旧情侣的风，停满整个夏季，那副歌的旋律都带着痕迹，你用彩色粉笔写下真心。有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阳光不是温暖着回忆，输得不离不弃，千言万语如今的藏进心里。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可以你面笑得多开心，雨水如模糊的遥远笔迹，我时常会想起你。 生最大的惊喜，阳光不少温暖着回忆，说的不离不弃，亲吻你如今都藏进心里。你是我今生最大的惊喜，和与你你笑得多开心，却模糊的留意你记我时刻想起你。 现在是12:5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 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打扮上班开会，我陪你下班约会，我想我们天生一对。让你给我的香水，用心会抓住你味，这种明显要去哪追？快说你爱不爱我？浪漫情话不嫌多 ，Baby， 快说你想不想我？承认吧，做什么都少不了我。 Baby boy, 我会天天做出我的爱。 Baby boy, baby boy,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下午的时候好好工作，努力工作。稍后时间会有看得最远的长颈鹿 Lemon 为您带来远眺音乐时间，明天上午10点，能量音乐时间，我们再见吧。 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我那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因为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与之为伍，不要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被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